I 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南半球第一条高铁，一直是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尽管民间呼声很高，但因为政党的轮替、资金的筹措等等，这个梦想始终停留在梦想阶段。不过最近新南威尔士州的女州长宣布，如果下届他可以继续连任的话，这个梦想可能会成为现实。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人为大家做介绍。然后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韩国推出的弹性工作制的相关法案，这么做有利于企业竞争吗？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近日，澳大利亚媒体被一则建高铁的新闻刷了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日前宣布呢，新州会在下一届的政府任期内开建高速铁路，其中规划了4条线路。堪培拉至悉尼的高速公路将可以从现在的火车行驶4小时30分钟的旅程缩为只需要1小时。而且新南威尔士州的州政府立刻呢，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一个炫目的视频，表示说高铁呢会助力经济发展，极大的方便人们的日常出行需求。其实澳大利亚人是颇有高铁情节的，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考虑建设高铁，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几个大城市堪培拉、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之间能否用高铁来出行。不过几十年间，政府各党派的轮流执政、口角之争、经费的没有着落等等，始终呢让这个提议处在梦想的阶段当中。而这一次新南威尔士州的铁娘子女州长 Barry Jenkins 说，他已经厌倦了等其他政府做出决定，要想促进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口，必须要建高铁了。那么新南威尔士州计划采用什么样的高铁技术，设计时速又怎么样，准备开通哪些线路，还有关键的是，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开始立项、开始建设呢？很多澳大利亚民众表示，真的很期盼澳大利亚可以建成南半球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好了，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连线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首都双语广播电台记者侯建伟，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新州呢，它的全称是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它呢位于澳大利亚的东海岸东南部地区。它最出名的城市呢就是悉尼，600万人口的城市。由这个新闻呢是由这个新州的州长，是一位女州长了，由她提出的。有因为她呢是属于这个自由党，她说在下一届的政府中，如果自由党仍然当选的话，会来推动这个在新州的这个高铁的这个项目。 在民间对于修建高铁的呼声是不是已经很强了呢？ 对，其实这个高铁呢是从80年代，就上世纪的80年代就开始在澳大利亚进行讨论了。尤其是最近10年吧，应该说讨论的是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堪培拉呢是首都，但是它离悉尼呢总共大概250公里，要大家要坐从悉尼要到堪培拉的话，整整要坐4个小时，所以是非常慢的。大家也知道，这种250公里，在中国如果按照咱们国内的高铁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个是现在这近10年啊，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尤其是近10年，这个堪培拉作为首都地区发展的也比较快， 所以说很多人呢希望能够尽快的建成从西宁连接堪培拉的这么一条高速铁路。而这次由这个新州这个州长女州长提出来的这个四条线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从西宁连接西宁到堪培拉的这条高速铁路。 就您来观察哈，那么铁路能够真正开始从立项施工到建设，那么这个周期大概是怎么样的？ 从澳大利亚政府它以往的这种基础建设的这种速度来看的话，应该说是会比较缓慢的。我估计是会十年以上，十年到二十年之间能够建成就已经算不错了。 有没有透露出高铁的施工将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技术，时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来透露呢？ 因为明年三月份就是澳洲的大选季，很多人认为他这是不是在大选前呢，等于说是为这个自由党拉票的一种说法。选前或者是选中的时候，很多政客他们说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就相当于是空头支票一样。当然他自己对媒体的这种质疑呢，或者对大众这种质疑呢，他也进行了否认。他觉得他是会一定会推动这个高速铁路的建设。而现在的高速铁路呢，就我们现在的信息来看呢，也没有太也没有特别详细的一个资料。我们能看到他这次至少提出了说，我这次的高速铁路的时速可以达到2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也就是说将原先四个小时的路能够缩短到一个小时，就变成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将以前可想而知以前的这个铁路是这个是有多么的慢啊。这位这个女州长啊，新州这个女州长，她是在2017年1月23日上任的，也就是说到现在呢不到两年的时间，她是希望呢在下一届政府，也就是明年三月以后，如果说他们自由党能够继续当选这个新州执政党的话，他们是一定会推动这个项目的进行，也是要要有很长时间跨度。刚刚我们说了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而这个跨度呢是有可能一届政府都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在这个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这个两个党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都想做有所作为，但是呢都有所顾虑建设过程中有可能政府就换届了，所以这是从政治上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经济上的考虑了，这个高速铁路的花费是可想而知是一笔庞大的数字，政府的开支是有严格的预算控制的，而这种预算控制呢它是以这种纳税人的这种意愿来进行，有很大的一种决定部分。所以说这么长时间下来，因为它这个耗资的巨大，还有时间还有人力各方面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工程，所以说一直没有上马建设。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技术上的原因，因为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这个高速铁路上它是没有自主的技术的，比如说以前他们讨论过用日本的、用德国的、用法国的、用中国的高铁技术，它现在应该是会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过程。如果这条高速铁路能够建成的话，那么将会极大的便利澳洲人们的这种交通运输还有生活。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首都双语台记者侯建伟。就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日前宣布呢，将在下届任期内可能会开建四条澳大利亚的高铁线路，围绕着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其中最引发人们关注的便是计划修建从堪培拉到悉尼之间的高速铁路，时速设计呢大约是每小时250公里。当然，新州州长宣布这一计划的前提呢，是他所在的自由党能够继续在下个任期内执政新南威尔士州。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法国。2018年末，在巴黎街头的黄马甲事件，使得法国马克龙总统的征税计划遭遇了严重的阻碍。不过呢，法国财政部长近日表示，法国将很快推动对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等互联网巨头征收的数字税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在欧盟早已经提出了，但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阻挠和不同意见呢，却长久的议而不决。法国财长表示，他们已经等不及欧盟的慢节奏了。而法国为什么要开征数字税？在他们眼中，数字税的公平在哪里呢？来听报道。 Nous le ferons dès 2019 au niveau national.Nous taxerons les géants du numérique si les États européens ne prennent pas leurs responsabilités et n'imposent pas, ce qui me paraîtrait préférable, une taxation des géants du numérique. 勒梅尔在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还透露，得益于法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许多互联网企业在法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相较于其他中小企业，互联网公司要少缴14%的税款。欧盟国家财长就征收数字税问题举行了会议，为推动数字税的征收，法国和德国还提出只针对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征税，但会议最终仍没有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了立法提案，拟对全球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如谷歌、苹果、亚马逊等进行征税。欧盟委员会称，当前在欧盟各成员国，互联网企业实际纳税的税率平均仅为传统实体公司的一半，弥补互联网企业税收漏洞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的一家人力资源企业一直在致力于帮助自闭症患者能够接受更好的就业服务。自闭症患者虽然在与社会和人际沟通中有弱项，但是他们可能会在某个领域有很好的天赋。在美国，自闭症患者获得大学学位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就业市场中却屡屡碰壁。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就着力于帮助这些高学历的自闭症患者获得更好的职场发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在纽约的财经记者陈一佳对此的介绍。 一方面呢，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儿童当中，自闭症的比例从原来的56%已经上升到了40%。未来10年的时间当中，美国会有约500,000的自闭症儿童步入成年。另一方面，随着就业市场不断的收紧，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雇主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员工，尤其是技术人员。所以如何能让就业市场更好的拥抱自闭症人群，是对于呢整个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事儿。 约翰在6年前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有着很好的学历，但在步入职场的过程中，约翰在面试这个环节上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I don't really like talking to people, I guess. So, just to be honest, interviews just kind of, makes me nervous a little bit. 根据自闭症就业咨询机构英格瑞特提供的数据，美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自闭症人群失业率高达85%。由于社交和沟通障碍，使得面试成为他们步入职场的第一大难题。 We built a whole set of recruiting and, hiring screening tools and techniques.That allow us to take folks who might not have a resume, who may not have ever worked, and understand what their core attributes are and core skills, and understand what their ultimate job performance would be like. 约翰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呢，终于在 Archer 这家公司呢找到工作。Archer 呢创办于2012年，专门帮企业进行的软件的测试，最早呢就是为了帮助自闭症人群而诞生的。现在呢 ，Archer 在全美19个州有将近60个员工，其中呢有75%都是自闭症患者。过去6年的经验让 Archer 的团队相信，自闭症患者不但可以工作，而且有的时候还可以做得更好。 而除了优创公司外，越来越多的公司，特别是科技企业意识到，自闭症人群是一个未被开发的人才库，只要对面试和管理方式稍作调整，就可以让自闭症患者为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特别是在软件和数据质检领域具有很大竞争优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节目主持人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您介绍最近在这里受到新加坡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次艺术展，名字叫做两面之间艺术展，它的探讨主题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在新加坡这几年来呢都非常重视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死亡，那甚至有这个戏剧团体、艺术机构和一些民间的组织主办了一项艺术展，题目就是两面之间。那这个两面之间呢是一种通过巡回展的方式在这个住宅区展示一些怎么样面对死亡的这种展览，包括了怎么样呢，可以叫一些艺人啊，或者说一些名人在现场在一个小舞台上讲述自己本身的亲身的经验，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在他们的亲人临终之前有些什么遗憾他们没有好好的说出来，那甚至呢就说明自己本身怎么样的面对死亡的这个问题。死亡可怕吗？这是见仁见智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一般上呢这个传统都说很忌讳谈到死的问题，一讲到死的问题，哎，别说我没这么倒霉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面对死亡的方法。在这个社区巡回展览会就摆设了一些年长人士非常乐观甚至带着喜悦的心情去讲述他百年之后他要送给后代留给家人一些怎么样珍贵的礼物，也有一些年长人士呢亲手制作送给自己的寿被啊，就是说在露脸的时候披在身上的这个被子，也有人呢在现场呢摆了一个姿势，就说我最舒服的死亡的姿势。像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在公开场合老老少少大家通过艺术的这个范围谈论死亡的问题。当然这项的社区活动的主办当局是希望探讨怎么样的好好的活着有尊严的离开，无论怎么样的年龄我们都希望能够面对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那为什么要忌讳呢？也不单单是年长人士就得面对死亡，任何年龄任何阶层都应该随时的面对死亡的问题。像这样的一个展览和体验就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大家能够反想怎么样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好好的把握现在，更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从2018年的七月开始，韩国实行了新修订的劳动基准法，核心内容呢就是要求拥有3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执行员工的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的新规定，而之前呢这个数字是68小时。对此，韩国上班族有人欢喜有人忧，比如有人说这是要工作还要生活。不过也有人说过去的加班费恐怕挣的就不那么多了。据韩国媒体分析，政府之所以出台这一新规呢，是希望通过缩短最长的工作时间来起到让企业增加岗位的作用，典型的就是食品加工行业。果然韩国一些大型的食品加工厂就开始扩招员工，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说呢，这不是个好政策。一位制造业员工就表示说，除了基本工资之外呢，过去还有不菲的加班收入，但是新政影响之后，加班费就不如过去那么丰厚了。新政的初衷虽然好，但是不能一味的要求缩短工时，要确保员工能够维持过去的收入水平也很重要。如果收入降低了，谈何幸福呢？两派的观点呢，争论不休。而在每周最长工作时限不得超过52小时的规定颁布之后呢，韩国政府在2018年12月又开始推行弹性工作制。因为之前推行的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的工作制度呢，使得一些企业必须增加岗位，特别是在企业繁忙的时候呢，有熟练的工人愿意加班却不能够加班，还得必须另外增加雇佣者，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效率。 作为一个政策的弥补，韩国近日又出台了弹性工作制度，只要企业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它可以在必要时增加或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长，这样企业忙了可以让员工多干些时候，企业如果说轻松了可以让员工少干些时候，只要平均下来工作时长低于52小时每周就可以了。好了，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建国大学崔本根教授，请他来介绍围绕着弹性工作制韩国社会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韩国政府推出的弹性工作制成为韩国经济热门话题，韩国政府和政界都在努力减少实施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말자체에서우리가그이해가되듯이요근로시간을좀유연하게하잖아요 在最新的弹性工作制度下，只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内，雇主可以在必要时增加或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这样一来，企业可以在繁忙时段增加工作时间，在淡季就可以减少时长，只要平均周工作时间低于52小时即可。这种弹性工作制的实施时限可以长达3个月，然而为了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政府计划将实施时限延长至6个月或1年。 正如韩国建国大学崔北根教授的介绍，只要满足周工作时长不超过52小时，弹性工作制允许员工在旺季工作更多时间，并在淡季时休息。对韩国劳动法进行修订后，拥有300名以上员工的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从7月1日开始，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但新的工时政策很快就遭到批评，因为它无法满足那些需要持续工作行业的需求。实施弹性工作制最大的争论是时限，目前弹性工作制实施时限最多为3个月，但不少企业表示3个月太短，要求政府延长这一时限。 그래서저임금장시간에장시간근로에이제이의존하게하면서 韩国许多企业都依赖于长时间工作的低薪雇员，较短的周工作时长和3个月的弹性工作制实现将损害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如果监管执行的过于严格，许多企业可能不得不停止其业务。此外，一些企业需要在几个月内集中工作，而其他几个月的工作则较少。很多企业表示，在实施弹性工作制时应考虑不同行业的标准。 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和就业环境，实施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将削弱部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正呼吁延长弹性工作制时限。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键经济指标并不理想，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为减少企业的担忧，韩国政府于11月5日同意扩大弹性工作制，但这一决定引起劳工界的强烈反对。 根据目前的制度，在3个月内，企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不得超过52小时，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长，员工就有权获得加班费。但如果将3个月的上限延长到1年，雇主就不需要为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的员工支付更多的费用，这意味着员工的收入可能会减少。因为尽管他们为了获得加班费长时间工作，但是无法获得额外的加班费。 韩国工会组织表示，延长弹性工作制时限可能导致工人收入减少 7%， 并对工人的健康构成风险，因为他们将面临更大的工作量。每周工作52小时的目的是防止工人因劳累过度和工伤事故而死亡，并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与家人共度更多时光。工会认为，延长弹性工作制时限将使没有加班费的长时间工作正常化，并可能导致工人健康恶化，与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的实施目的并不相符。由于企业和工会对这个问题存在明显分歧，因此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早于韩国推出了类似的制度。